大萝卜。在原野上有一间矮矮的草屋，里面住着种地的老爷爷。草屋已经很旧很破了，好像随时都会倒下来似的。老爷爷心里想， 哎，我得把这破房子修一修了，可是我没有钱呐。 有一天晚上，老爷爷发现在他的床底下长出一棵萝卜苗。 哎呀，萝卜长在床底下怎么行啊？得让它晒晒太阳。 老爷爷拆掉了床，自己就睡在了地上。可是从窗口晒进来的太阳只有一小会儿。 那可不行，阳光太少了。 于是他就爬上了屋顶，把屋顶也给拆下来，结果房子就变得又不挡风又不挡雨。老爷爷常常给淋得浑身湿透，还常常被风吹得感冒。 哎，我没什么，还是我的萝卜要紧呐。 房子里的萝卜越长越大了，最后萝卜从地里钻出来，长得比房子还大，还把老爷爷的旧房子给撑破了。现在老爷爷连房子也没有了，只有这个大萝卜了。 没有房子不要紧，我已经把这个大萝卜种得这么大了。 有一天，老爷爷发现大萝卜上有一扇门，他觉得很奇怪，轻轻地推进去一看，天哪，大萝卜里面是一间很大的房间，里面又有家具，还有好多吃的，特别是那张床，真软，真大，真干净啊。老爷爷就住进了这间萝卜房子。老爷爷想， 是啊，是该好好的种地，说不定会种出什么宝贝来呢。